才能修得羽化飞升，超凡入圣。你为什么屡次三番来到公馆要杀我年羹尧，是何缘故啊？啊！无量佛，善哉善哉。劫犬废尧，各为其主啊！贫道前来杀你，你休得怨我呀！啊！莫西一休这话很清楚，那意思你为康熙呀，我为英王富昌傅宝臣。年羹尧用手一指，莫西一休，本钦差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你要杀我，我是没办法的。说着话，年羹尧把头一低，就等死了。这莫西一休呢，他就来到了六仙洲的西边，他站的地方呢是在隔山的头了，跟年羹尧正好是面对面。其实呢，他手中的量天尺是三尺六寸长，再加上他这胳膊二尺多长，得将近六尺了。甭管这莫去修站在屋中什么地方，他往起一蹦，量天尺下来，凭他这功夫，年羹尧跑不了，年羹尧都得死。即便他现在抡起这量天尺来，也能把年羹尧脑袋打碎了。他练武的把式高啊，但是这种练武的人，他所有的动作都要合乎练武的招式、练武的规矩。所以他手里拿着量天尺，他往上上左步，他抬右步，把这量天尺抡起来，照着年羹尧头顶砸。这样呢，他的左脚呢就迈到这六仙桌桌子头了。他可万没想到，就在桌子底下藏着一个人。所以他迈左脚抬右脚，这力量呢都在左脚上呢。从打桌子底下伸出一只手来，就照着莫奇雨修的腿腕砰就抓住了。可了不得了，这个人使的是鹰爪力的手法呀，这手就跟钢钩似的，拿着中指就抠住了莫奇雨修这条腿的懒筋，大拇指的关节就搁在莫西雨修这怀子骨的上边了，用力一抠，左手还不闲着，顺着莫西雨修腿的里边往上指点他的阴交穴，左手一震，右手一杵，力大如山。其实呢，莫西雨修也知道底下有人了，如果他拿着量天尺往下一打，或者拿右脚往下一踩，桌底下这位就得让莫奇雨修给废了。这莫奇雨修啊，也是艺高人胆大呀，他想看看谁敢暗算我莫奇雨修无形剑客。谢谢右脚呢，他往左迈，手中的双尺往右支，可巧呢，底下这老头左手正瞪他，右手正杵他，他莫奇一休的撒手了，他疼啊，手中的量天尺就掉下来了，老道让他抠的扑通一下就趴在地上了。桌子底下这个人可是个大行家呀，他明白如果等莫西雨修还过手来，自己跟钦差大人年羹尧两条命都得丧在莫西雨修之手。难得的呢是年羹尧在床上呢，这六仙桌子一边有围子一边没围子，他正好看得清清楚楚，惊得他是目瞪口呆，都傻了，可一点忙都帮不上啊。底下这老人蹭了一下窜出来，往莫奇雨修身上一骑，两只手一抠莫奇雨修的两个肩颈穴，这两个大拇指一点老道的 脖子后头的大两肋气往下一砸，一个千斤坠死人沉呐、砰的一下就照着老道的腰骨上坐下了，坐在这猛啊，要换另一个人腰就折了。莫奇一休这老道趴在地上，他有两只手啊，还有两只脚呢，他有功夫，两只手往上一撑，底下是地，两只脚一蹬地往上一起，可是他在这人的下边他不利呀、没法使劲啊，这老人在上边太有力了，可以手脚并用，这老头使尽浑身之力，两只中指就抠住了莫奇一休的肩颈穴，两个拇指一抠他的揽筋，俩磕膝盖一顶他的肋条，嗨，都出事了，他拿这莫奇一休当了野兽了。这莫奇一休两只手一摁地，两只脚一蹬地，用力啪这么一插，虽说是上边这人一使劲得够个千十八斤的，莫奇一休有本事，他能把上边人颠开，可是上边这老头有功夫，使劲往下坐，正好老道往起颠，他正好往下坐，这劲头正合适，趴着的没颠起来，把年羹尧吓坏了。一瞧这老道莫奇一休把下边的方砖摁碎了，云鞋也开战了，把方砖给蹬了两道沟。老道莫奇一休喊了一声我灵活，由打丹田往上运气，一直到两个胳膊两条腿到两只手到两只脚，嘿，猛然间往起颠，嘿，这老头这会使劲，你不使劲我也不使劲，老头一使劲浑身的力气灌到这双指之上，使劲一抠他的肩颈穴，这两个拇指一抠他大筋，双膝盖仍然顶住两肋，一个千斤坠死人沉，死人沉的扑的一下愣给莫奇一休坐回去了。这可是莫奇一休两次受绝力呀、累得他遍体生津，赛过蒸笼，这热汗直流啊，老道四肢发颤了，突突突就哆嗦成一团了，上边这老头的也累得从额角这滴滴答答往下流汗。莫奇一休知道时间是最宝贵的，如果再耗一会儿，群侠一到，自个儿大限就到，所以老道一缓气，第三次用力，力气灌到四肢上，往起一撑，往起一颠，嗨，上边这老头用尽平生之力往下硬撞，啪，莫奇一休第三次仍然没颠起来，力气就用绝了，四肢软如稀泥，莫奇一休心说，嘿嘿，我还跑得了啊，你得捆我吧，你捆上我之后，你得往这一跪，给钦差大人年羹尧行礼，那个时候我老道施展卸骨大法，我能站起来再把你们俩杀。嘿嘿，这老头也机灵着呢，老头没说话，顺着莫奇一休肩膀往下一捋，把他的右胳膊往后一背，左手再把他的左胳膊往后一背，左手一转莫奇一休手腕，右手啪一下就把莫奇一休身上的绒绳给掐折了，变成两根了，把这两根绒绳蹬下来，一根就把老道双手捆住了，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左磕膝盖一顶莫奇一休的后腰，捋他的右腿，把他腿攒过来了，拿他的脚脖子握在他手腕底下，又把他左腿照样握好了，这老道可用不上劲儿了，元宝是两头翘，这老人用绳把他的手腕跟脚腕捆在一块儿了。莫奇一休心存一生的希望，他就等着 等你起来给年羹尧行礼，我就用这谢骨法了。没想到这老头啊，左手按着这绳扣，右手一托莫去一休的小腹，就是扶他肚子把他给翻过来了，在他肚子上一提坐好了。嘿，莫去一休心说，完了完了，我这谢骨法没法使了，要跑比登天还难呢。老头用手一指，莫去一笑，身为出家的道长，你可是武林的前辈呀！啊，你不思秉侠义天职，伸张正义，今天被擒，哼，后悔不后悔呀？那么莫去一休为什么又来公馆行刺呢？咱们前边说过，莫去一休在三皇观看见董化一了，他没过去，他侧身进了树林，想回剑山，可又一想，英王让我到成都去刺杀年羹尧，我没成功，我回剑山蓬莱岛我也没脸呢，得嘞，干脆呀，我还去成都。再一个想法就是他看见画图太狠了，把这贵师弟兄活活的拉到旗杆底下拉死了。莫七一休看着摇了摇头，就觉得心里头一阵不舒服，浑身一哆嗦出了一身冷汗，就觉得头发像人揪了一下，浑身呢就好像用人拿钩子搭了一下。莫七一休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难道说我回剑山要有险吗？不会呀，燕王千岁能够深知我吗？他想起贵师弟兄浑身往下流血，莫七一休心就乱了。得了，莫若我还去成都，那么到成都是不是也有凶险的？老道一狠心说出了一句话，昼以甲子而兴，昼以甲子而亡，我一个出家人绝不信邪呀。慢说遇不见能人，虽然有能人，凭我莫去一休的真实本领，谁能把我怎么样？所以老道心里一乱，他没回剑山，他又奔成都来了。到了城中投了店房，轻车熟路，用不着踩道，到夜间离店进公馆。他上西房往下观瞧，嘿，怎么今天一来就巧了，该着我莫去一休成功啊。他看见了钦差大人年羹尧一个人躺在床上，老道心说，天助我成功，还是我不应该回剑山吧。他飞身行下来，亮量天尺，一抬腿一踹门，用的劲头大一点，年羹尧听见了，咔嚓一声，这隔扇门开了。可是莫去一休万也没想到桌子底下有人呐，这就应了这句话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现在被捆，让人坐在这儿，没法使这谢骨法了。莫去一休后了悔了，当初我身上一哆嗦，一冒凉风，我就应该回剑山忍了，现在我在这儿遇见险了，大限来临了。莫须一休不说话，他瞧着了这个老人，面带微笑。莫须一休啊，你说我要打你吧，我打不动你，我要骂你吧，就失了我的身份了，这么办吧，我这儿有包东西，你可以吃下去，吃完了我就放你走。嘿，莫七一休心说，你不给钦差大人年羹尧磕头行礼，你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就瞧这老头伸手掏出一纸包来，跟小包茶叶似的，打开了，里边是紫棉纸，还有一层紫棉纸，然后里边还有一层乌金纸，还有一层乌金纸，再打开里边是药四层。这药有多少啊？不多，一羹匙，白色的。莫七与修借着灯光可看清楚了，是一层白毛， 这老道心说，要是芙蓉刀、萨提马、满汉全席、大拔剑能给我吃吗？他绝不是好东西，我不吃。莫七一笑，闭着嘴，他不吃。这老头啊，右手拿着药，把这纸呢给折了一道，右手捏着两个角，这是两个尖儿，左手一捏老道这鼻子，那老道就得张嘴，他得吸气呀。要怎么说，这老人功夫也不弱呀，就趁着这莫去一休吸气这功夫，拿着中指啪这么一弹，就把这药弹到莫去一休的嘴上了，然后拿手掌一捂，愣往这嘴里头揉啊。这莫七雨修一吸气一呼气，这嘴里就进去点了，全进去是不可能的。这一下呢，莫七雨修的嘴全是粉红色的了，这老人的手心呢也是粉红色的了。老人就拿这手心在莫七雨修的道袍上擦干净了。再瞧这莫七雨修啊，嘿，连年羹尧都傻了。这莫七一休五官痉挛，面色苍白，浑身哆嗦，汗往下流。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侯廷侯振远带着众位侠客进来了，全愣了，都认识莫七一休啊。眼瞧着莫七一休往里缩，缩成一团，得缩进一尺去，气如游丝。这时候这老头才起来，给年羹尧跪倒施礼，钦差大人，您受惊是我的罪过。年羹尧心说，你还有罪，你要不在这儿我就完了。年羹尧赶紧穿鞋下地，把他给搀起来，抱拳还礼。请问老人家，您用的这是什么药啊？大人，这药名叫抽筋散，还有个名字叫耗子药。年羹尧不知道他是谁，这里边大部分人全认识，这位老侠正是天灵侠王凤。老侠他爷可不简单呐，这一辈子没娶过媳妇儿，在云南虎儿山下黑熊镇开了一座店房，叫黔南客栈。老侠客也有一闺女，这闺女呢是侄女，因为王凤有个亲弟弟，弟弟跟弟媳染十亿都死了，搁现在说呢就是传染病，留下了闺女叫王素兰。闺女又聪明，长得又好，老侠客也爱这闺女呀，得了，为这孩子呀，我不娶媳妇儿，就让素兰管自己叫爹。这孩子刚四岁，就跟王凤磨过，爹您叫我练武。老头也高兴，一看这姑娘，嘿，真行，就开始给闺女弯腰折腿站架子，每天二五斤的功夫。这闺女从来不说累，而且非常用功，老侠客爷越教越高兴，就把自己的番子拳一招都没留，全都传给闺女了。这番子拳呢还有个名字叫燕青拳，咱们都知道燕青是水火一百单八将之一，当时燕青吗，不但教摔得好，而且拳教好，留下燕青八分，一共64手。老侠客爷心说，闺女学呀自个儿都带不了走了，这样呢就把武艺倾囊而赠传给侄女了，也就是闺女王素兰。素兰18了，学武艺学了14年了，爷儿俩呢每天在院中月下练武，练高兴了，老爷子就泡上一碗茶，坐着一边喝茶一边指点姑娘的武功。这天王凤高兴了，姑娘接着练，回到屋中又沏上一壶茶来，端着茶拿着茶碗坐在石桌旁边，把茶壶放着了，自个儿往石凳一坐。突然间老侠客一抬头，嗯，就发现后房坡有人偷瞧。好啊， 王凤不由得气往上撞，这是谁呀、啊？偷看我闺女练武，不怀好意，老夫我得管教管教你。王凤站起来了，往在东房上一纵身，蹭的上了房了。这人呢，下房就跑。老侠客也心说，你跑你更不是好东西了。王凤下房就追。其实呢，这个人还真是一个行端履正的好人。离着黑熊镇往北八里地有个小山村叫打虎岭，打虎岭住着一户有钱的，这个年轻人姓沈叫沈良，有个弟弟叫沈全，爹妈留的产业，哥俩爱练把式，就把他们家的空房腾出十几间来，然后买了兵刃架子，跟本村的年轻人一商量，不要花钱上我们家跟着我们哥俩练把式去，那谁不愿意，大家伙全都愿意。这样呢，哥俩呢就请了一位老师，这老师姓梁，叫梁复兴，人称陆洞虎，40来岁，挺好的把式。这梁复兴呢就住在沈良他们家，收了20几个徒弟，这20几个人连着沈家哥俩一块拜师，这样呢就开始跟梁老师练把式了，一晃就练了10年呐。这徒弟们练的都不错，梁老师呢喜欢这些学生们循规蹈矩，而且呢也希望他们练功，梁老师呢就加紧的教。沈良呢有一天就跟师兄弟们说闲话，师弟们，要说咱们梁老师啊是云南人，是咱们本地人，嘿，他的武艺啊我看呢在咱们云南府一带可称第一了。嘿嘿，不对，有一个人一摇头，师兄哎，我告诉你，有一个人武艺高强，那可比咱们老师强多了。这一下可就惹出事来了，下回再说。 心。 沉默，今天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打算传真忘记。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相信 我依然爱你。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我相信你的心成真忘记。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相信， 我依然相信最真的心。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天灵侠王凤，看闺女练把式，有人偷瞧。这个年轻人叫沈良，有一回他跟他师弟聊天，他的师弟也就跟他说：“师兄，要说咱们老师。”这功夫可真不错，云南属第一可不行。我跟您说，在黑熊镇前南客栈有个掌柜的，姓王叫王凤，人称天灵侠，那可是成名的侠客爷。甭说他本人了，就是他这闺女，受老侠客亲传十几年，可以说打遍天下没敌手啊。呵，行啊，那我得想办法瞧瞧。这沈良挺听师傅话的，他尊敬师傅，他认为他师傅天下第一了，所以他听这句话他不服气，他每天晚上啊都到前南客栈去转悠，有时候也上墙头看，他想看看姑娘的把式，要真好我得找机会跟着比试比试。没想到今天晚上一上这墙头，让老侠客爷看见了，这年轻人没阅历，他应该站着。跟王凤老侠说实话，我就想瞧瞧您这闺女的武艺，我想跟他练练，比试比试。没想到他跑了，他这一跑，老侠客爷可就怀疑了，脚下一用力，就把沈良踹一跟头，然后飞身行过来，拿脚一踩。小子，你夜入民宅是非奸即盗啊！你不是好人。我是好人，我家住大红岭，我的恩师是梁复兴，人称入洞虎。老侠客，我叫沈良，敢说我行得正走得直，我听说你女儿功夫好， 我想瞧瞧跟他比试比试，被您看见了。王峰一抬腿起来，你既是梁老师的弟子，我就把你给放了。你啊，回去告诉你们梁老师，叫他三天之内带着你上我家赔礼道歉。如果三天不来，老夫第四天就去找他。走吧。沈良是抹头就跑啊。王老侠回家妇女练功，从第二天起，老侠客爷就等着梁福兴。一连三天，这梁福兴没来。第四天吃完早饭，王老侠溜溜达达来到了打虎岭，跟乡亲们一打听沈家在哪儿，乡亲们就告诉老侠客了。王凤来到沈家门前，啪啪啪一叫门，家人把门开开了，一看不认识，哎呦，老爷子您找谁呀？我是王凤，来找梁福兴啊，那您候着。家人赶紧往里跑，就到了练功房了。这梁福兴带着徒弟都在练功房刚练完了这说话呢，因为沈良回来把这件事呢跟他师父梁福兴说了。梁福兴一笑，沈良啊，我告诉你，你这人是没经验，你的品行不错，我告诉你，人家看见你了，你就应该实话实说，给老人家赔个礼，因为人家是姑娘，你这一跑弄假成真了反倒不好。得了，反正你也被打了，还能真难为你叫你去赔礼吗？杀人不过头点地，能雪上加霜吗？如果真那样，王凤也不计乎人情，咱甭去，看他能怎么样。三天了，今天第四天，梁老师跟那些徒弟正说这件事儿呢。师父，他要真来怎么办？第四天了，嘿，他不来，这么点小事儿，嗯，他也犯不上多数强敌。再说，他想叫咱们赔礼，嗯，四两棉花他也不仿一仿这姓梁的。也不是传馅包子碗出地儿啊，让他掂量掂量啊。哈哈哈，他不敢来。刚说到这儿，家人进来了。梁师傅，天灵侠王凤来了，要拜访您。什么？梁复兴可就愣了。这些徒弟们一瞧梁老师脸色不好看了，梁复兴只能站起来，有请，客厅待茶。徒弟们跟着梁凤兴就奔了客厅了，王凤在外边等着呢。这家人出来了，老爷子，梁老师说了客厅待茶，我就在门前，我想见梁老师。这家人过街过板他也懂啊，赶紧撒腿往里跑。得嘞，老侠客爷在外边等着，您出去接一趟去吧。这梁府心可就有点害怕，只好往外走，到门前抱拳拱手，王老侠，您到此处我未曾远迎，有罪有罪，不要客气啊。把王凤请到客厅分宾主落座了，家人献上茶来。梁复兴是主，王老侠是宾，所以梁复兴必须先说话。王老侠，波荣至此必有所为吧。梁师傅，前三天你的徒弟沈良到我家中偷看我女儿练武，回来跟你提这件事儿没提啊？不错，提了，在下想这些小事儿何足挂齿啊。老侠王凤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嘿嘿，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啊，这就是上梁不正底梁歪。你的徒弟偷看我女儿练功，这是什么行为？ 你做老师的不但不严加管教，反而认为是小事。难道说你家的女儿能让人随意偷看吗？啊，岂有此理！我王晃来此就是叫你们师徒赔礼的。人家老侠客也挺讲理呀，没想到梁复兴恼羞成怒了。王老侠，良好不才，要看看您的功夫。好，请吧。王老侠迈步往外走，来到院中，徒弟们也都出来了。梁复兴一抱拳，站在下手，王老侠请来进招吧。不，客有主便，你先请。梁复兴左手一晃面门，右手黑虎掏心，他就过来了。王老侠一看，这是一般的武艺，普通的招数。老侠和爷右手穿腕子一拿他，这梁复兴一躲，王老侠翻着手正打在这梁复兴的天灵盖上，腾腾腾腾，梁复兴倒退了五步，扑通一下就摔在地上了，一折身的起来了，脸可就红了，当着这些徒弟的，好啊，王老侠，你把我打了，那只要请我恩师说话了。把师傅抬出来了，那老侠客必然得问呢，请问令师是哪位？哈，南盘江北八卦山大庄主混元侠逍遥走李坤太极宫。王凤可就愣了，谁不知道李太极呀，那是太虚上人庄道琴的嫡传弟子。庄道琴那是八卦太极术士的大徒弟，跟同林的两个师父是亲师兄弟，李坤李太极是庄道琴的亲传，掌中一对乾坤太极图，武艺超群，想当初36群侠之首，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石谷，凭着五行八卦掌才胜了李坤李太极呀。王老三一听他师父是李坤，事已至此，老侠客也没说什么，好吧，老夫等候，告辞。老侠客也一抱拳告辞走了。梁复兴二话没说，回到自己的住处，卷铺被卷就要走。这沈良就急了，师父您不能走。哎，徒儿啊，王老侠把我的场子踢了，我可不能待下去了，我必须回身禀明你师祖。没办法了，师徒洒泪而别，梁复兴就回山了。过了十八颗羊，到了金家渡口，金家渡口的山眼金亮叫这船只，梁复兴上船，一直到船坞下船，进了八卦庄的南庄门，直接就奔了大厅了。现在八卦山就剩下五位庄主了，大庄主李坤，二庄主胡听胡言霸，三庄主任志远，六庄主汤龙，八庄主田子布。一位早先佟林从海川一出事的时候，跟八卦山三结一掌之仇，所以八卦山的小门弟子韩宝吴志广进宫盗宝陷害佟林，这两个人盗走了康熙皇帝的一对翡翠鸳鸯镯，这对镯子可是康熙皇上的宝贝啊，山西康百万大财主进贡给康熙皇上的。雍亲王胤禛带着佟林佟海川侯廷侯二侠北侠南侠这些人下江南捉拿韩宝吴志广到了八卦山了。这一仗呢，八卦山八位寨主就是八位庄主啊死了仨，四庄主五庄主七庄主，五庄主贺勇，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僧，七庄主韩忠韩殿元。 所以哥儿八个就剩下五个了。梁辅星今天回来了，梁辅星参见师父，参见师叔，然后把真实的情况一说，老侠客也把脸往下一沉。梁辅星啊，你的徒弟偷看人家姑娘练武，心术不正，有亏阴德呀。那天灵侠是武林中的英雄，岂能容你胡作非为呀？啊，你呀，别再下山了，在山中跟你的师兄弟一起练武吧，下去吧。过了十几天，李宽李太极没带军人，在船坞上船，到金家渡口下船，过了十八颗洋，直奔黑熊镇。这李坤可了不得，梁辅星万也没想到师父不给自己做主，谁能打得过李坤呢？刚才咱们说了王师谷，这王师谷了得吗？王师谷是少林寺的寄门徒弟，三入嵩山少林寺巧夺十三节人骨宝鞭，少林寺原来的老方丈普净师父暗中赠送他天罡鞭图，人家王石谷在家中研究出鞭法来，只有王石谷才能对阵李坤李太极呀。这回李坤刀下山了，没带兵刃，到了黑熊镇，找着这客店了，黑扁金字前南客店，老侠客也在门前一喊回事，伙计出来了，人家喊回事可就不是住店，这伙计明白，哟，老爷子，请问您找谁？找你们掌柜王老侠呀，那您候着。伙计赶紧上跨院内宅禀报天灵侠王凤，王凤一听这是打了孩子他娘就出来了，没错，有人前来找我，他不是住店，肯定是梁辅星的师傅出来了。老侠客爷来到门前一看，正是李坤，恭恭敬敬一躬到地，不知李老侠客家到此，在下未曾远迎，当面恕罪。李坤是满面春风，王贤弟啊，久慕鸿名，冒昧造访，多多原谅，请。两个人一块到了内宅客厅落座了，家人献上茶来了。李坤李太极一抱拳，王贤弟，我可不是为了梁复兴的事来了，您千万别误会。哎呀，老哥哥前来蓬荜生辉，只是小弟不知道梁辅星是您老的高足，要是知道天胆也不敢跟他动手。哎呀，王贤弟呀，咱们近人不说远话呀，前几年我跟我师弟同林同海川闹了过节，也是为了小门弟子啊，啊，这些人不懂事啊，所以使我八卦山八位庄主当中三位师弟丧命，弟兄八人不能常年聚首，细想起来都是八卦山之错呀，纵容了小门弟子。梁辅星的徒弟偷看贤侄女练功，虽说没有歹意，但是让贤弟你误会了，你替我管教管教他，略兄到此表示感谢。老贤弟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只是贤侄女儿略兄还没见过，能不能请出来让玉兄看看他？好啊，老侠客一点手，家人过来了，去告诉丫鬟把姑娘请出来。时间不大，王素兰来了，老侠客爷用手一指过去拜见伯父，姑娘上前磕头。 素兰拜见伯父。李坤李太极一瞧这姑娘怎么这么好啊，用手相搀姑娘起来了，李坤就拿出一块翡翠的玉佩。侄女啊，大爷我没带什么，这个就作为见面礼吧，多谢伯父。老侠客爷用手一指，姑娘回去休息吧。丫鬟跟着姑娘回转内宅了。李坤李太极一条大指，兄弟你好家教啊，侄女非常贤淑，不知道她多大了。这闺女呀18岁。孟贤弟啊，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也应该给闺女找个主了。哥哥爷门当户对的实在太少了。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同林同海川，我这师弟的掌门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您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知道啊。这个孩子呀，当初在洗砚池得过墨鱼宝铠，曾经冒风雪到我八卦山下书。当时我跟我师弟还闹着过节呢，这个孩子到了八卦山，有胆量，会说话，有应变之力，哎，长得也好，所以我非常爱他。这么办吧，我给我兄弟海川写封信，贤弟你拿这封信到北京城去找海川，我的媒人，怎么样啊，也算完成了我一件心事。这李坤李太极确实喜欢刘俊，老惦记给刘俊收个媳妇儿，所以呢他是为这件事来的。哥哥呀，你说的太对了，可是我要离开家，家中可就剩下您侄女一个人了，我可不放心呢。这件事儿你就放心吧，玉兄我会常来客栈照顾，没事儿，那就多谢老哥哥了。李坤就让老侠拿出这纸笔墨砚文房四宝提起笔来，给兄弟镇八方四面昆仑峡同林同海川写了封信，我的媒人把王老侠的女儿王素兰许配给你徒弟刘俊为妻，写好了让王凤收起来。李太极告辞，王凤把李太极送出去了，然后王凤把家中安置好了，带了银两路费离开家，昼夜兼程够奔北京。到了北京得打听啊，打听北城根富贵巷，王老侠来了，过了雍亲王府，找到了百林寺，来到同林的家一叫门，出了一家人。哟，这位老爷子，请问您找谁？请问同侠客爷可在府上啊？哎呦，我们侠客爷呀，奉圣旨保着钦差大人、年大人查办四川剑山蓬莱岛走了好几个月了。老侠客爷一听就愣了，远隔千山万水我来了，嘿，同侠可不在，这怎么办呢？王凤一想啊，干脆我去见贝勒爷，给贝勒爷请个安吧。因为当初雍亲王胤禛跟着同林下江南去捉拿盗宝的韩宝吴志广，大闹铁山寺的时候，雍亲王胤禛在王凤这客店住过，所以天灵侠认识雍亲王。得了，我给贝勒爷请个安去吧。这样呢，王凤就来到王府，往里喊回事，下人出来了。请问你有什么事吗？在下是云南虎耳山下黔南客栈的掌柜天灵侠王凤，来给爷请安，请您给回禀一声。那您候着。下人来到客厅一回话，王爷高兴了，立刻吩咐有请，直接迎接到垂花门。老侠客爷，本爵接待来迟啊，草民王凤，这也请安，您老人家倒好吧，成问成问，请吧。胤禛 就把天灵侠请到客厅落座吃茶。雍亲王就问呐：“老侠，怎么上北京来了？”王峰就把情况说清楚了。王爷这才告诉他，佟林、佟海川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奔四川查办剑山蓬莱岛去了，而且刘俊呢是随行委员。好啊，这亲事不错呀，将来刘俊要是立了功，论功行赏也能做个一官半职的。老侠客，这件事妥了，我答应了，我给你写封信，你到成都面见海川，就说我保的媒啊，你放心吧。这亲事更好了，雍亲王胤禛也算媒人了。王旷赶紧给王爷道谢，雍亲王胤禛提起笔来，一挥而就把这封信写好了。王旷呢带着书信要告辞，王爷摆上酒宴请王凤吃饭，然后才让王凤走。雍亲王胤禛喜欢侠客，把老侠客爷送到胡同口，两个人拱手而别，王老侠任道登城，直奔四川，下回再说。 这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